2011年的时候，黄小琥为裸婚时代演唱的片头曲叫做《重来》，作词曲的那个人叫做蔡健雅。7年之后，蔡健雅重新翻唱了这首歌曲，问我们要重来多少次才会明白。我在上班的路上听到这首歌曲，当那句“你是否爱过一个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的时候，我突然鼻头酸了一下，想到那些曾经出现在生命当中的几个人，我想念所有的这些，是因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当我们不停地回望，且因此驻足不前的时候，昨天的景色依旧渐行渐远，并没有为我而停下来。于是，昨天的人也没有像我想念他们那样想念着我。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里面会有一篇我写蔡健雅这首歌的内容。同样你也可以在这里跟我分享一些音乐心情。新浪微博你可以搜索想逃离的朝夕，当然你也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找到我们，跟我们分享你的人生故事。欢迎你来在音乐当中找到一些微妙的诚实心情。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来自陈丽好在。 谁是藏的天，是灰的梦，是我的心是孤单。楼是宽的夜，是冷的灯，是亮的人是心的。我是午夜的行人，被寂寞抓住拷问。你是无影的星辰，照亮整日的风声。哦 在陈丽的作品永远是那种勇敢的突破局限，挣脱束缚，给人无限惊喜的。无论是从感情的探照感还是介入感，都是那种无与伦比的。不同于一般的感情表达，在歌曲里面有着极为丰富的多样性，你能听到那种躁动不安，你能听到颓废，也能听到抗议，当然也有欢愉，也有向往。好在这首歌是从 歌词就能感受到那份孤独和寂寞，将无奈和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歌词当中说，水是脏的，天是灰的，梦是我的，心是苦的，痛是甜的，血是咸的，屋是空的，眼是红的。吉他在打击乐组的陪衬之下显得特别的苍白无力，穿插在其间的特殊打击音效加上陈黎特别空灵的哼唱，更是塑造了一种极具幻想的空间感。那这样唱歌的陈黎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女歌手，她叫刘惜君。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说完，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她陪我看过晚霞，那双温热肩膀，无所求成为我的安全感，没人像他一样，他陪我走过河畔，脚步安静平缓，等路灯点亮 顿的模样毫不吉祥，用皮肤感受你的留下，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我以为他跟随过了量，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曲折的夕阳浮在歌荡，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最近我的伤口没生长，因为我躲在没风的地方，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还不声不响，我喜欢这种收场，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对方。 你说风长什么样子啊？风啊，穿堂而过，带来近处或者遥远的气息，然后消失，像这样吧。要我说，像你。这段特别甜的话是在薛之谦《像风一样》这首歌下面的评论当中找到的。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正好起了一阵风，裹挟着冬天的气息，这样略带寒冷的风，我心想那些最伤人的风不会是春天的清风，不会是夏天的热风，也不应该是秋天略带寒意的风，必须是这种刺激性强的像刀片一样的冬天的风。但是偏偏在这样凛冽的风中，有人不安于世。这首歌来自于黄建伟，不安于世。Tonight, but I won't do the snow. it's not on sale, don't even try. 我发了这疯了，在你独家品牌。 遇到水自然会跳舞，音乐人遇到真实的声音自然会想留住下那份当时的感动，这就是黄建伟做音乐的初衷。台湾歌手黄建伟初期创作基底就是混搭了70年代的西洋民谣，英式另类摇滚崭露头角的，随后呢，他又融入了流行，加入了乡村、蓝调、磨城这些类型的音乐元素。那出道以来的 Over the Way、 再一次旅行，还有 Hey 小女孩、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这些歌曲都带给了听众深刻的感动和那些非常新鲜的音乐画面。几经波折的创作路上，其实留下的作品数量非常非常的多，往往在宣传期间过后很多很多年仍然被听众发掘，在引起新一波的讨论。同样他也为歌手徐佳莹作曲《寻人启事》，这首歌在曝光之后再次带给了听众惊喜，终于让那种简单的真挚的同时在歌曲里面充满了故事性的旋律线条成为了黄建伟在流行音乐作品当中的鲜明标志。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郭顶《每个眼神都直深荒野》，我们明天见吧，晚安。 想走了一光年，见你一面，像一道平行线划破一边，可谁看见？我只能决绝。想等了十一天，度日如年，穿戴整齐迎接赴你的约，我不拒绝，是什么热烈？只是流言。